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十二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是住在叛逆的家族中，他们有眼却视而不见，有耳却听而不闻，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。人子，你要白天在他们眼前准备充军的行囊，并在他们眼前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，他们或者能看清自己是叛逆的家族。你白天在他们眼前把行囊搬出，像搬出充军的行囊，傍晚在他们眼前出发，像充军者出发。你还要在他们眼前在墙上穿一个洞，由那里走过去，你当着他们的面把行囊背在肩上，天黑时出发，并且蒙着脸看不到地面，因为我要使你作为以色列家族的一个预兆。我遂遵命行了，白天我把行囊搬出，有如充军的行囊，傍晚用手在墙上穿了一个洞，到天黑时当着他们的面把行囊背在肩上出发。到了早晨，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以色列家族那叛逆的家族不是问你说你在做什么，你要回答他们说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这神谕是有关耶路撒冷的君王和城中的以色列全家族，并且说，我为你们是一个预兆，像我所行过的也要实现在他们身上。他们要被掳充军异地，君王在他们当中肩上背着重担，在黑夜出发，在墙上要穿一洞，为叫他出去，他要蒙着脸，以致他再不能亲眼看见这地方。我要在他面前摆下罗网，他必要陷在我的罗网中而被捉住，然后我领他到加色丁人的地方巴比伦，但他一无所见，就死在那里。我还要把他左右的护卫以及一切军队分散到四方，并拔出剑来追赶他们。当我把他们驱散到异民中，把他们分散到各国时，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但我在他们中仍保留少数的人，免受刀兵、饥荒和瘟疫之害，为叫他们给他们所到之地的异民讲述自己的丑恶之事，使那些人也认识我是上主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要战战兢兢地吃饭，怀着颤栗和惶恐喝水。你应向此地的人民宣讲说，吾主上主论及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以色列地狱这样说，他们要惶恐地吃饭，惊惧地喝水，为了那里的居民所行的残暴，那地方要被洗劫，变为荒芜之地，人烟稠密的城市要变为旷野，那地方必变为沙漠，如此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在以色列地狱有人说日期迟延了，意象落空了，这流言是什么意思？为此你应向他们说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我必使这流言停止，以色列必不再说这流言。你该向他们说，日期近了，所有的意象必要实现，在以色列家族内绝不再有虚伪的意象和欺诈的预言，因为 是我上主讲话，我讲的话必要实现，不再迟延。叛逆的家族，我说的话必在你们这一代实现。无主上主的断语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以色列家族说，这人所见的异象是指遥远的来日，他说的预言是指遥远的时期。为此，你要向他们说，无主上主这样说，我说的一切话不再迟延，我所说的话必要实现。无主上主的断语。